亚麻色的梦，遥远又清晰，在夜晚的窗边，我轻轻低语，星星闪烁着，像是你的眼睛。我在回忆里寻找你的身影，亚麻色的梦，轻柔如风，穿过田野，穿过森林。我在梦中漫步，寻找那片绿，仿佛能听见你的笑声。在这亚麻色的梦中，我们相逢。